阴阳决离，精气乃绝呀。所以只有阴阳相济的时候，是不是啊？这人才是活的，是健康的。一旦这个阴阳分开了，完了，啊，命休矣，是不是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理儿。回过头来呢，中医讲的五脏，它也不是独立的，啊，五个系统，说是铁路警察，啊，各管一段，啊，你管不着我，我也管不着你，那不是的。所以呢，你到大型综合医院看病，遇到了疑难病，啊，住院部的那个大夫啊，就会说请某个某个科的大夫来会诊，是不是啊？哎，各管一块儿。而实际上呢，现在在中国，在养生方面，包括呢在疑难病的调治方面，它不再需要，是吧？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医生，他真正的需要的是什么呢？叫全科。啊，现在国家的医科大学培养出来的啊大学生都是全科医生。而后呢，到了医院后依然是做全科医生。一段之后在术业有专攻，是吧？也就是说要有整体观，还要有呢专科的技术啊，而不是说啊你学五官科的胃肠病就不会看，那不成，是吧？那就犯了头疼治头脚疼治脚的毛病，是吧？所以中医养生呢更重视这个整体观，是不是啊？祖国中医说叫望而知之，谓之神。啥意思呢？我一看你，我就你知道你什么毛病，是吧？那五脏是藏在里面的，怎么一看就知道啊？哎，这就是中医的表里如一，人的五大系统表里相合，是不是？所以呀，学习中医养生，如果不懂五脏、五体、五液，是吧？不懂得这些关系的话，那么你就是个门外汉。哎，你别看一样吃中药，或者一样吃食疗，你可能就会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哎，就会把路给走错了。上几回节目当中呢，我把五液当中的汗，啊，汗为心之液，给大家已经做了详解了。唾，唾为肾之液，也帮助大家做了区分，是不是啊？白天口干是肾虚，是肾精不能上层，是吧？晚上睡觉口干都干醒了，喝水还不解渴，是心虚，心火不能下济，不能蓄暖肾髓，是吧？这是通过呢人的口干来分辨是心脏还是肾脏的毛病。那么说了汗，又说了唾液，是吧？我们还给大家讲了人体的最宝贵的眼泪，是吧？泪呢，泪为肝之液，是吧？人呢治眼病最好的药是什么呢？哎，就是人自己个儿的泪水。所以啊，凉掰开洗目之法可以呢把白内障洗薄了，把玻璃体混浊洗淡了，还可以把结膜炎、角膜溃疡洗得逐渐的完全康复，洗得人的眼睛有神，洗得眼睛明亮，还可以去眼火，是吧？所以有人呢都说这凉白开水啊奇功一件啊，功不可没。甚至有人为此呢 啊，专门研究了什么呢？洗眼睛的药水儿，是吧？而实际上呢，那都是什么呢？哎，说句不耐听的话，叫瞎子点灯，啊，白费油啊。因为都跑偏了，是吧？大家伙都盯着洗眼睛的凉白开水，岂知道那只是个抛砖引玉，是吧？管你抛什么砖，只要引出来玉，那就可以，是吧？所以人最好的眼药水是自己的泪液，因为人的泪水当中，一则可以疏肝解郁，二则可以润泽眼球，三则呢，里边所富有的、富含的多种的生物活性酶的成分，尤其是这个溶菌酶，不但可以呢把细菌溶解，还能把毒素垃圾溶解，还能把像什么异状脓肉啊，是吧，白内障啊，是吧，混浊的玻璃体内的沉淀物啊，以及青光眼的慢性的粘连，都可以给它化解开，是吧？所以这泪水它绝对是天地之灵气之产物。五液当中我们说了三个，哎，今天说剩下的两个，一个叫涕，一个叫涎，是吧？咱就先从这涕说起。这涕呢，主要指的是鼻涕，是吧？一说这鼻涕啊，哎，先说那清鼻子水儿，哎，那什么呢？哎，你看好多人早晨一起床就流清鼻子水儿，还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平时呢好好的，一上饭桌，一端饭碗，那热气腾腾的香喷喷的大米饭一熏鼻子，得，哎，那清鼻子水就滴滴答答就来了。这叫什么毛病呢？哎，涕为肺之液，清涕为寒，黄涕为热。啊，有小孩黄浓鼻涕，不用说呀，肺火呀，啊，说这点大家要区别开。啊，那怎么调啊？清鼻子水，肺的虚寒，吃的那个核桃仁冰糖蒸梨里边生姜别忘了放两片。再者呢，就是早起床，在卯时大肠经当令的时候，就要振作人的阳气，打开破门，是吧？上下通气儿，你才有魄力，是吧？另外呢，拍后背啊，撞督脉啊，这都是提升人的魄力的方法，是吧？那么黄鼻涕呢，黄鼻涕的人就要养成爱喝水的习惯，是吧？因为啊，人生百病跟五脏的道理，你如果只盯着五官，是不是啊？你看现在比较流行那个滴鼻水啊，拿来药物成分一看，好家伙，去甲肾上腺素，一滴这个，那血管鼻塞的瞬间通了，实际上怎么的了？诱发了血管的痉挛，结果好好的个鼻子点来点去成了萎缩性的鼻炎，人为的制造鼻炎癌，你看看多危险。所以药啊不是什么好东西啊，能不用咱们尽量不用。那么前提条件呢，你得知道病之重来，你得知道呢用不伤人身体的方法能够让它好病，是不是啊？所以我常给大家讲，不反对大家用药，但是我们绝对反对大家在生活当中的乱用药，是不是啊？甚至啊，好多朋友啊，全中国人都是大夫啊，药铺呢比饭馆多啊，到药铺自己就给自己随便开药了，很危害人身体健康的啊。那么鼻涕这个啊，清鼻子水，黄浓鼻涕，鼻炎是鼻黏膜的充血水肿，你打抗生素没用啊， 那么鼻炎时间久了就会长息肉，息肉不是肿瘤，息肉是慢性炎症黏膜的一个增生，所以炎症不去，割了息肉还长，是吧？那最严重的在四川的成都，是吧？鼻息肉开过七次手术，鼻子都跟那个挖煤的那个地方都塌陷了，是不是啊？塌个大坑变形了，而且形成了浓臭鼻子，是不是啊？哎，很痛苦。再去医院开刀不给开了，是吧？哎，用的是藕汁滴鼻子的方法。一说藕汁滴鼻子，现在很多人呢发明创造，有的人说要拿虫草酒滴鼻子，还有的人呢说要把这个普参康啊和成那什么呢药糊糊抹鼻子。我给大家讲，我都反对。实际上咱们做任何方法呀，不要说你做了就是做了，不是，一定要呢言出有据，方出呢有实，是吧？你不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为什么藕汁可以滴鼻子？没有藕为什么可以用大白萝卜？要知道这些方法都是润肺凉血止疼消炎的方法，你把它吃到肚子里它不见得起作用，但是你拿它来滴鼻子效果却是很好，是吧？说这个大家不要乱用。另外呢，对于鼻子有一个四连方法啊，四连，说怎么叫四连方啊？叫迎香穴四步开窍法，是吧？一个方法开四窍，是吧？鼻炎呢，爱感冒啊，是吧？眼睛的结膜炎呢，头疼啊，啊，颈椎病啊，一个迎香穴四步开窍法，哎，可以综合解决人的头面部的问题，是吧？所以最近呢，迎香穴四步开窍法，我要求啊，全国各地工作人员都要熟练掌握啊，取穴准确，点揉到位，啊，开窍畅通，是吧？所以呀，您如果有上述的慢性疾患，你就一定要把这方学好了啊！你不要说，哎，我鼻炎呢，我泡脚了，我推肚子了。你讲那个干什么？你这个毛病需要的什么方法，你把它做对了，你好了，是不是啊？而至于你木桶玉足、壮督推任、晨起醒脑三施，那是养生的基础课。所有人来做养生疗法，都不要抱辛苦，啊，因为人的健康、人的幸福，是吧？人的疾病，实际上一切的一切，它都是自作自受的结果，是不是啊？哎，你耐心的去调理，你就得健康啊！你做不好，你做不好，你的疾病就在你身上啊！你不用抱辛苦，是吧？这是涕啊，鼻涕的涕，涕为肺之液，肺开窍于鼻。那么中医说的五体当中，肺主人一身之皮毛，哎，说到这儿呢，教大家一个常识的知识，是吧？说人一身的皮毛有多大块地儿啊？你看，很难测量啊。你说这张纸有多大？这个床单有多大？它好量啊？这人他是不规则的，怎么量啊？是吧？不能说把那衣服裤子都拆开了啊，完了测那个布吧。哎，说到这儿呢，医学上就有一个常识知识，大家要掌握。伸开你的手，人的一只手掌就是人整体的体表面积的1%啊，1%。所以人全身的体表面积就相当于你手掌的100倍，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你皮肤病也好啊，啊，你那烫伤啊，说你那皮损面积多大呀？ 几个手掌那么大呀？哎，这是来计数的，啊，来计数的，是吧？另外呢，大家还要知道，我们的肺不单呼吸，肺还是人最大的免疫系统。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皮肤是身体当中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是不是啊？叫皮肤腠理啊，是免疫力的最表面的。所以我们临床上经常用一个人爱不爱感冒，是否经常上呼吸道感染来衡量一个人的免疫力。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是人体最表层的免疫力啊，最表层的免疫力，也是免疫防御系统的最外边的一道城门。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人生五劳，通过知道这五劳，我们就更好地理解人之病自作自受的道理，是吧？现在呢，不少人呢得了病，他总是埋怨别人，谁谁谁给我气病的，为了谁谁谁给我累病的，是吧？有一位朋友啊，我的一位朋友，他的17岁的儿子啊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啊，妈妈在教育儿子的时候说啊，说爹妈辛辛苦苦啊，是吧，去工作啊，给你攒了这么一份家业啊，不就希望你呀啊长大之后啊能够把这家守好吗？你听人孩子怎么说的，说你们累你们愿意啊，是吧，你们活该啊，我可不想过你们那样的生活。嘿呦，一句话呀给那个妈妈说的是哑口无言，眼泪围着眼圈打转转。因为的确啊，夫妻俩辛辛苦苦啊，是吧，为了这个家啊，说为了儿女，结果呢把身体累垮了，攒了一大份家业。现在呢孩子上学不好好学习啊，总是逃学，三天两头的家长就找到学校去了，结果母亲跟孩子谈心的时候得到的却是孩子的这番话。可不可以理解？完全可以理解。谁的错？父母的错？孩子的错？还是学校教育的错？都有错，也都没错。这什么道理啊？四个字，自作自受。也不是让大家来承担这个责任，承担责任有意义吗？再者说了，谁又能担得起这个性命攸关的责任呢？那说这话的目的是什么呢？哎，就让老百姓，让每个病人有一个担当力，不要老是去埋怨医生，医生是为你治病，医生是为你服务，你自己主观不努力，老是去依靠医生的话，我告诉你，花了钱照样人财两空。有的病人偷着喝酒，偷着抽烟，是不是啊？偷着跑回家不住医院，你以为医生看着你为了谁呀？就为你两个臭钱？不是的，是为了你的生命健康。所以这叫不知好歹。所以好也罢，歹也罢，它需要人有一个辨知力。那这个辨知力从哪来呢？就是人们对疾病产生的原因的认识， 对自我可控能力的认识，以至于对健康的原则的认识。是不是啊？科学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原来认为是对的东西，现在人们开始怀疑了，可能将来我们就认为它是错的，是不是啊？有事实为证啊，是吧？原来我们认为哦，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是吧？哦，现在我们发现了，经济发展太快了，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提高的太快了，相对而言，人们的精神空虚，人们看书的少了，读报的少了，幸福感少了，你挣再多的钱，你吃香的喝辣的，照样得恶性疾病，是吧？你吃的再好，住的再好，你满足不了心理上的空虚。所以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哦，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不是空谈。一旦你偏斜了，就要出问题。那反过来呢？单纯上精神上的富有，物质上的贫瘠，也会造病，也会威胁人的生命和健康，所以二者不可偏废。补一节中国养生文化课，不单是养生文化，还是伦理道德的文化，还是人，是吧？思维处事、生活幸福感知的文化，是不是啊？所以有了这样的文化，我们的养生、防病和治病就会有了一定的方向感和度量的尺度。所以说呢，有不少听众朋友说，原来的绝望、失望变成了希望，原来的沮丧、埋怨、仇恨变成了感恩，变成了理解，变成了豁达。这是药物所不能比拟的，这是花钱所不能买到的。所以这是养生文化论坛大功德之所在。所以养生有道，文化先行，先行的一定是文化，而方法也罢，健康产品也好，一定是在文化的指导下才会发挥作用。但是呢，有好多人已经把每天的整理成手稿了啊，送给家人，送给朋友，甚至有的做了笔记。所以这些啊，才是真正的养生长寿的药方，是不是啊？虽然里边没有药，而这个方是疗心的一方，是不是啊？实际上治病养生啊，和行军打仗是一样的，是不是啊？行军打仗之前，咱们还得开个动员会呢，对不对啊？战略思想、战略目标，这都得动员，是不是啊？反之呢，养生你连个方向感都没有，连个目标都没有，你就稀里糊涂吃保健品，那你上当受骗也就不足为怪了。所以啊，我常教导我的学生和助手，我说要让每一毛钱都花得响当当的，是不是啊？得病别再埋怨医生了，要找自己的担当力，这才是养生之关键。五劳，这个五劳就是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先贤先圣对生活行为造病的一个非常清晰有力的解释。我先说这第一劳，叫久视伤血。现在的眼病的人为什么那么多呀？因为人的现在的眼睛的使用量已经超过了我们祖先的那个时候的眼睛的使用量的10倍。 啊，十倍，一天才24个小时啊，怎么超过十倍啊？大家注意，这个十倍是时间加使用的深度的一个对比。说原来我们祖先那个时代看什么呢？仰观天象，晚上能看星星，是吧？俯观大地，可以看看远山，看看河流，看看花朵，是吧？看书，那都是毛笔字写的书，那多大的字儿啊？是不是啊？最起码那字儿也应该有核头大吧？是吧？没有核头大，再小的小楷也得有樱桃大吧？是吧？现代人自以为是，说我们现在那字儿，我们都签字打印的，是不是啊？我们都是电子、电脑版的，字儿多大呀？小的跟绿豆那么大，甚至有的现在那手机上网，那字儿小的跟针鼻那么大，还在黑暗当中看。你说说，哪个伤眼睛，哪个又养眼睛呢？是不是啊？所以古时看书可以一目十行，一目十行，十行下来也就百余个字。现在学生课本一行24个字，对不对？你再看一下电脑那小字呢，一行可能50多个字，耗费人的眼睛的气血程度能一样吗？对不对？古时的孩子学的是琴棋书画，现在的孩子呢，是上网看游戏啊，电脑的速度越来越快，对眼睛的消耗能力也是越来越快，是不是啊？屏幕刷新刷刷的，小孩的眼睛都不能眨，一眨过了好几篇了，眼睛瞪着不眨眼，泪液也干了，眼睛也近视了，玻璃体也混浊了，40岁长白内障了，你跟谁说理去？原来人是70岁、80岁长白内障，你看看吧，是不是啊？啊，倒退个20-30年，在我祖母那个年代，70岁长白内障，那周围的老头老太太很奇怪呢。哎呀，你这城里人的病啊，对不对？你看，这叫久视伤血，眼睛的使用度太大了。再一个就是点灯熬油。你白天看东西和晚上看是不一样的，啊，晚上太阳都落山了，日落而息，气血回到肝脏，你就偏生硬硬的把它调出来，要上网，要看球，要看这个看那个，得，眼睛的血是从肝扔调出来的，很少伤眼睛，你的眼睛处于是吧半油门状态。完你那肝呢本来应该休息了，你却强压着从肝这给调走了气血，肝血又亏不能解毒，所以长脂肪肝也就不足为怪了。所以熬夜已经成了现代人文明病的隐形杀手。年轻时候熬夜，年老的时候失眠，到老了的时候脑萎缩，他就吃安定啊。所以记住，五劳之第一劳，久视伤血，一个是用眼的疲劳，一个是阴阳的错位，是不是啊？早上该起床的时候不起床啊，是吧？那眼睛肝血就得不到生发，所以抽筋儿也就不足为怪了。现在医学有个名词叫生长痛，说孩子长个子长得太快了，他就会疼。长个还分快慢吗？能快长就快长，能慢长就慢长，长个还能累着？大家一定要知道，不是长个累着了，是孩子睡眠不足累着了，是不是？哎，所以小孩一定要有充足的睡眠，长大了才有健康的五脏，才有充沛的精力，不然的话，小苗的时候就掏空了，到大了一定会得病。这是第一劳，久视伤血，伤的是肝血。第二劳说，久卧伤气，是不是啊？现在呢，不少失眠的人跟我呀在理论这个事儿，说徐老师啊，我一宿没睡觉，我第二天我肯定得晚点起。 这叫什么？表面上是补偿，而实际上呢是错上加错。这大家一定要清楚，你熬了一夜是该睡没睡，耗伤了气血。你早晨的又睡懒觉，叫该起没起，又丧失了阳气，是不是啊？哎，原来呢有这么一个笑话，是吧？说的是一个书呆子，是吧？说坐那个公交车，是吧？看见呢一个女孩子穿那个连衣裙呢，那个拉链啊没拉上，结果好心呢给人拉上了，呱唧挨了个嘴巴子，说你臭流氓。哎，于是他就很懊恼很生气，他就给拉开了，他呱唧又挨了个嘴巴子。所以人呢可以错一次，绝对不能在同一个地方犯两次错。所以这是一个啊很有年头的笑话了，是不是啊？说这书呆子太呆。但是呢在我们大家笑话人书呆子发呆的时候，我们又何尝不是犯着这样的错误？我晚上失眠了，点灯熬油啊，越睡不着越看电视，越看越伤肝血，越看越兴奋。还有人睡不着要看书，那不都一样的道理吗？该睡的时候不睡，气血伤的就会越来越多。就算你不睡你也装睡，它才能避免气血更严重的伤害。那句话怎么说呀？叫像不像做比成样。你哪怕有这么个样子也能达到一定的养生之功啊，是不是？有的人更有借口，睡不着我听广播吧，结果第二天呢早晨起来腰疼，是不是伤什么了？伤肾了，伤了肾经了，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不管你失不失眠，哪怕你是值夜班的，早起，早晨早点起床一定是应该的，除非阴天下雨。你看看咱们养生啊，它不是讲说死记硬背的，说今天阴天下雨啊，我头背酸痛我就没起来，对吧？阴天下雨天都阴了，他的阳气都没生发，你看你顺其自然你就不要起了。但是有些人偏要起来，是不是啊？所谓的风雨无阻啊，锻炼身体风雨无阻也是没病找病。早年在西安城墙底下冒雨锻炼身体的老人，我就劝了多少回，是吧？但是再劝也没有用。后来呢他们听论坛之后没人劝，发现呢下雨天城门洞的底下锻炼身体的人少了一大半。所以有些事情是劝不来的啊，你只需要晓之以理就可以了，是不是？做不做是他的事儿啊。那么久卧伤气，不单伤你的阳气的生发，还伤肺气。所以长时间卧床的人皮肤不好，肺活量不好，大便不通，因为肺的魄力决定了肠道的排便。久卧还会伤一个气，伤精气。所以长时间卧床的人容易骨质疏松啊，容易骨质疏松症，容易呢尿频，容易肾结石，容易膀胱结石。所以睡懒觉和失眠二者之间的危害应该是等比的。那么加上失眠再加上睡懒觉，那么一加一大于二，是不是啊？人家古时养生是日出而作啊，日落而息，现在人好了是日落而作，日出而息，两次违背了养生的自然观念，那绝对不是负负得正，是负负更伤身体，两次的错误啊，对不对？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 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说到这五劳啊，什么叫劳呢？我再给大家介绍糖尿病的养生文化知识的时候，曾经特别讲过，讲到了糖尿病的三大成因，有一条就叫防劳过度。这个劳就当累死不要命讲，是吧？咱们老百姓都应该听过那个画蛇添足的故事。所以一样的道理，劳即为过也，是不是啊？过了火和不急是一样的错误。你做一锅饭，这火候不到，饭是生的，不能吃。火大了，把这锅饭做糊了，一样不能吃。所以啊，中国人讲中庸之道，中庸的道理就是合理合适，是吧？所以呢，中医的养生文化讲叫饮食有节啊，起居有常，是吧？情志有度，这就是养生的中庸文化。那么五劳七伤当中，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行伤筋，这呢我都已经给大家做了详解分析了。尤其这个行啊，中国人呢把行当走路讲，而您如果呢在中国古文当中看到这个走，是吧？扁鹊见蔡桓公最后一次见面，叫望桓公而旋走，旋就是末头，走就是跑，是不是啊？所以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养生文化，你一定呢不要只看字面的意义，一定要看它文化深层的意义。那么久行伤筋意在何处呢？就是告诉大家生活当中要劳逸结合。所以在久行伤筋这个篇章当中，我要给大家讲一种病，这种病的名字叫运动原型的心脏病。在五六十年代，好多人呢不把这个当病，甚至当为光荣，是吧？说我体检了，我是运动原型的心脏，是吧？而具体到呢生理学来解释，就是左心室肥厚。什么道理啊？说这个人过度运动，心脏长时间处于高负荷的状态，就和人锻炼一样，你经常体力劳动，你就胳膊粗力量大，那么长时间的大体力劳动也会让我们的心肌变得肥厚。那么心肌变得肥厚，在那个年代称为运动原型的心脏，好像是很强壮，而实际上好日子不长，是不是啊？人到中年，人到老年的时候，你那个肥厚的心脏就会出现传导的不利，容易出现房室传导阻滞，容易出现心肌供血供氧的不足。所以运动原型的心脏不是长寿的心脏，而恰恰相反，是过劳型的心脏啊，过劳，是不是啊？就像过度的体力劳动会让人的腰椎肩盘突出，会让人的腰椎骨质增生一样的道理，还是过为过也，是不是啊？那么现今社会当中呢，好多劳动人民啊，中年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从事大体力劳动或者运动的朋友，仍然会有这个运动原型的心脏。那么这样的心脏是不容易长寿的，但是通过养生的方式，肥厚的心脏回不来了，但是心脏的传导和心率的调节是可以恢复的。所以运动原型的心脏请 在您到老年之后，不要再过度的运动，不要再过度的透支心脏的健康，一样呢可以达以长寿。所以这点认识，希望大家要把几十年前的错误观点给它纠正回来啊。那么九型伤筋多少算九呢？哎，就是以不累为度，是吧？现在呢，有些朋友为了身体健康拼命锻炼，这是文化所反对的。甚至有些老年人为了锻炼身体，一天步行几十公里、十几公里，那不叫锻炼，那叫慢性自杀。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元气是有限的，你把元气通过运动都过多的消耗了，那就成了败家子儿。那么用来安和五脏，用来养人的五脏的气血就会消耗掉，所以这样一来呢，你长寿的资本就会被消耗掉。所以人的养生，大家记住两个字，叫小劳。小劳而养生，过劳而要命。包括现在有些年轻人35岁心肌梗死的并不少见，那就是心脏的过劳死，是不是？而心脏的过劳跟九事、跟九行都有关。劳于心者会让心脏过劳死，劳于行者也会让心脏过劳死。而这个劳于行主要的指的就是运动量过度，是不是啊？特别是现在很多这个小朋友，是吧？考试啊，学习成绩不好，为了将来多拿分，啊，所谓什么体育加分，小小的孩子就开始跑那个马拉松，是吧？实际上呢，跑马拉松是讲天赋的，是吧？不是谁都能跑的，啊，咬牙挺，对小孩的心脏的过劳，那伤害就更大，是不是啊？小儿心肌炎。小儿的气胸怎么来的？归结到五劳当中，都属于九型伤筋之祸啊！所以希望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说到这儿之后呢，老百姓生活当中，咱们听众朋友常有一个误区，说我抽筋了，大夫就得给我补钙，是不是啊？实际上这呢是大错特错的。这个所谓的抽筋，就是肝血不足不能养筋啊。与其补钙，不如适当的休息和适当的调养，是吧？肝血不足不能养筋，在腿上表现的是抽筋儿，在关节上表现的是关节松弛滑膜炎，在颈腰脊椎上表现的是颈腰脊椎的滑脱或者腰椎间盘的突出，在人的血管上表现的是血管痉挛、神经性的头疼和胃痉挛症。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对号入座。那么五劳七伤当中，接下来要说的两劳，一个叫久坐伤肉。长时间坐办公室的人，缺乏体育运动的人，是容易得抑郁症的，是不是啊？而且这样的人呢，相对而言还比较什么呢？心眼比较多啊，思维比较敏捷，是不是啊？这个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脾呀是主肉的，那么这个肉它指的不是我们的肌肉，指的是人的脂肪，所以脾主肉，胖人多湿，表面上长的肉实际上长的是脂肪。瘦人多火，骨瘦如柴的人肌肉的纤维数量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肌纤维的粗细不一样，肌纤维所覆盖包绕的脂肪的量不一样。所以啊，这个脾它不但跟人的胖瘦有关，还跟人的气血是否充足有关，同时呢还决定了人的思维能力和关联性，是不是啊？老年痴呆症，好多人认为它是心脑血管病， 实际上呢，这个认为是没错的，只不过呢太于表浅。你像老年痴呆症的人是吧，老是睡不醒是吧，老是吃不饱是吧，另外呢还容易自言自语，老是说一些毫不相干的事儿，整日呢昏昏沉沉的。实际上呢，这个在中医上讲就是脾肾病，脾肾病啊，脾不能化湿，体内的痰湿堆积就会形成高粘滞血症和动脉硬化。脾啊功能特别燥的时候，人就特别能吃啊，特别能吃，这是脾脏功能的一个错乱。回过头来呢，脾脏出了问题之后，人的关联能力就差。你看健康的人，你跟他说话很容易交流啊，你问他多大年纪啊，家在哪儿啊，啊，早晨吃什么饭了，健康人都能对答如流。所以健康的老人再老他也不糊涂。但是现在呢，有不少的那个老哥哥老姐姐，人呢才60岁就糊涂了是吧，你问他多大年纪啊，他说我姓张啊，你问他吃早饭了没有，他说今年我75是吧，他不是耳聋，他都能听明白你的话，但是所答非所问，是不是啊，他回答东西他根本对不上号。这就是人的思维的关联能力的出问题，是病在脾上，是不是啊。所以啊，经常有那个老姐姐给老伴儿问病，我问他，我说老头吃饭好睡觉好不，哎呀可好了啊，我老伴儿比我儿子还能吃是吧，白天呢头一挨枕头就能睡，晚上也呼呼睡。哎，我说老姐姐那可错了，那可不是好。你看这里又运用到了中医的中庸之道，睡不着是病，叫失眠，心肾不交，睡得多了也是病，叫嗜睡。所以呀，大家伙要知道，人每天的睡眠不能超过8个小时啊，青少年儿童孩子除外啊，病人除外，是不是啊。你像脑外伤的人睡的时间就长，因为脑细胞在修复，那小孩呢睡的时间就长，因为脑细胞在发育，是吧。否之呢，健康人睡得过多了也容易睡出脑萎缩来。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知道这个理儿，是吧。所以什么时候该睡什么时候该醒。另外这个吃东西也是一样的，人说呀，说少吃一口活到99。说为什么要少吃一口啊，哎，中国的俗语叫贪多嚼不烂，是不是啊。它不单是能不能嚼得烂，关键是你能不能吸收得了。所以吃饭，人是铁饭是钢，我们吃的是五谷杂粮，生化的是气血精微，但是你吃多了就是痰湿垃圾。所以少吃一口，吃到7-8分饱，这是干什么呢，这是增加脾的运化的能力，来增加人的胃气，是不是啊。你包括糖尿病的形成跟这个脾是密切相关的，是吧。饮食不节而伤脾，怎么伤呢啊，饥一顿饱一顿，是吧，饮食不规律，是吧。所以说我们说糖尿病是吃出来的，你是吃出来的糖尿病，你就得控制饮食。那有的朋友说了，我吃饭很规律啊。好了，那你就把这个规律的饮食习惯继续保障啊，继续把它调养好。因为你的糖尿病不是吃出来的，你就不要再吃上皱纹章。说那你糖尿病怎么来的，哦，防劳过度，是吧，结婚太早了，是不是啊，搞对象太早了，生孩子太早了，是不是啊。还有干活累死不要命， 而且还有借口啊，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哈，为了谁？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的虚荣心，是吧？任何一个成人，你在这个社会上要有你的社会责任感，但是好多事情是不能强求的，是不是啊？哎，不然的话呢，过劳就会得病，是不是啊？所以干活不要命的，有的人一心扑在工作上，不分黑天白天，是吧？是你拿着奖金了，拿着奖状了，但是够糖尿病的药钱吗？够你身体损害的补偿费吗？所以我们讲养生不是告诉大家都成为贪生怕死之辈，而是告诉大家不要违背自然规律，不要去对我们的身体为非作歹，因为疾病会报应到身上的。这叫啥？哎，这就叫人之病自作自受的结果。那么除了饮食和运动之外，人的脾它的情志上主的是思，哎，主的是意和关联的作用。所以啊，什么样的人得糖尿病啊？哎，我讲过，我说所有得糖尿病的人都是聪明人，是吧？傻吃捏碎的啊，天天大大咧咧的，这样的人都不会得糖尿病。得糖尿病的人往往心事特别重，就一件很简单的事儿，被他想得很复杂，心事重，心机重，思则伤脾。所以现在呢，社会竞争越来越大，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人情冷暖，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漠，这也是导致糖尿病发病率越来越高的关键。所以好多得糖尿病的人没有朋友啊，往往自闭，不容易倾诉，是不是啊？所以现在啊，养生防病有一种很有效的方法叫化疗啊。这个化疗和医院的肿瘤化疗不一样，这个化疗就是聊天啊，聊天说话，是吧？需要有倾听者，是吧？但是呢，现在这种养生或者治病的方式和手段价格还是相当高昂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跟心理医生聊天一小时多少钱啊？300到400块，是吧？小半个月的工资啊，你跟他聊得起吗？啊，你聊不起，对不对？哎，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啊。人的社会的进步和事业的成就是需要压力的，但是过多的压力，过于重的看重于自己的言行的约束，人活在一个套子里，活在一个枷锁下，那对人是一种残害。所以思虑思则伤脾，那么就要从思虑当中解脱出来。哎，能管的事管，管不了的事别多琢磨，别添乱。所以啊，解铃还需系铃人。所以糖尿病的人一定要迈开腿，别在家里待着。说这事儿我老想，你想着干什么？你走一走路，走出一身汗，走的肌肉酸疼，好了，这由思而产生的气结，产生的脾的淤结就打开了，这叫生活行为对治法，是不是啊？